佢幼稚男子受恩欺虐就不遭常累，佢原籍翻嚟就三摩地中。嗱，咁啊，只向下一段经文咧，下边明法相嘅第四科，明啊贪辩色相，就系贪求辩色啊，分析咧种种嘅知识相。佢就心爱就本，嗱，心爱咧就系心中所求啊。根本咧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常妙理，是唯一气化之本。咁啊，叫做心爱根本啊，佢心心念念一求，呢个不生灭常住妙理就唯一气化根本啦。咁啊，穷览物花，佢就圆穷得啦，发览物尽来由，以共咧佢个灭尽之相。佢话正知的宗旨啊。佢就窮言博覽，一切法以從何來？咁啊，精自何處？個精爽就從心啊，或者用心咧，係精正爽朗，而是練練一個思維啊，係窮究博覽物之始末。佢就貪求就辨識啊，就個貪求辨別分析物從何而來。以同點樣咧滅罪？計以時天魔就後得而變。嗱，咁啊嗰啲天魔啦，分鐘都想揾機會老練呢個修行嘅自性之人。咁咧，如果你冇過去啊，佢都分分鐘要揾呢個麻煩嘅。何況啦，你起一念貪求咧，咁就嗰啲天魔就不其方便。佢話非天就富人啦。嗱，咁受恩已破嘅行者，嗰啲魔咧就唔能夠入你嘅心嚟老練你啊，所以就係非天富人佢差遣，咁啊另外一個人，啊即係咧差遣啊一啲嘅鬼怪妖精啦，佢附於另外一個人嘅身上，佢話口舌經法，嗱咁啊呢個人本就唔會講經嘅。佢俾佢啲魔鬼著咗身啦，佢就變成會講經啦。咁啊，其實即係呢個為魔所著呢個人啊，先不覺呢個魔著，所以亦然自得啊，就無相涅槃。就來比求緣，自男子處啊，就係來到咧，所謂貪求物之來由嗰一個修禅定嘅自男子嗰個地方。佢話輔助的師法真有威神啊！咁啊，呢個為魔所附呢個人咧，佢身咧係有種種嘅威德神力，佢就驅服求者，以佢呢個威神力能夠説服坐下嗰啲求化者，咁啊令其坐下就雖未聞化，都自然心服啦。啊，呢啲屬於嗰啲魔咧嗰種嘅力量。佢話自私人等相佛涅槃。菩提化身，佢话即现前我欲生相，就父父子子世代相生啊！就即是化身，常住不绝。嗱，此就知啦，呢个魔鬼嘅说话，即系呢个为魔所附呢一个人啊！佢上咗呢个化座之后，佢就讲啦：，你哋大家要知道，咁你相佛涅槃啊！你即系话咧，你将以佛。个涅槃呢个菩提已共发生啊！你估去边度求啊？你唔使个第二次求。佢话即现前啊，就系眼前我呢个肉身之上，就系父父子子嘅第二代相生，就即是发生，就常住不绝啦。呢啲属于啦，真系魔鬼嘅说话。嗱，若要话佢呢个肉身上父父子子。嚟到相待相生，唔使讲，即系行呢个淫欲之法啦。咁啊，既然系行于呢个淫欲之法啦，当然就污秽啊，系绝对不净，亦系呢个生死根本。咁啊，现在佢话咧，如果父父子子第二代相生啊，咁啊，即系呢个菩提法身咧，就常住不绝。咁啊，當然呢啲咧就100%咧，係嗰啲惡之嘅説話。咁啊，亦即是所有魔鬼都係倡導啊呢淫欲嘅好處， 以呢个淫欲咧嚟到迷惑念啊呢个修持定者。嗱咁啊，其中亦有人问啊，如果是父子相亲，系咪即系发生常住不念啦？咁啊，如果成佛啊，就有呢个庄严国土噶噃。啊，咁啊，你呢个庄严国土响边度啊？所以为魔所附嗰个人，佢就讲啦，佢话都只现在就即为佛国啊，都无别净居及今即相，佢就指咧我哋现时呢个娑婆世界就系佛国啦，冇别别咧一个净居之处啊，亦都冇咧呢个个别啊其他嘅今即相，即系暗示咧佢就系今即相之佛。他所住呢个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清净嘅地方啦、啊。咁啊，其实呢佢既然讲得出，佢话菩提法身之所以不绝咧，就在我呢个六身上，父子世代相生。咁啊，根本就系淫欲啦，就边是系生不绝嘅法身常住咧？咁啊，证明。嗰啲魔咧都专以呢个淫欲啊嚟到破坏呢个行者。咁啊，其人信靠呢个修禅定呢个人，佢就信呢个魔所说啊，咁就忘失呢个先心啦。嗱，先心咧就系平常闻佛开始，所谓菩提涅槃啊，要经无量劫修行，先至得到常寂光土。咁啊，現在嗰啲魔鬼只完全呢個胃口啊，就係、是、佛國以呢個父子相生啊，本是淫欲，佢話就係化身常住不滅。咁啊，呢個行者咧，佢相信嗰個魔鬼所話，佢就相持佢聞佛開示所得嗰啲正知正見都一概忘失啦。佢話其人信受就忘失先生。同埋生命归于未曾有啊，咁啊佢从此以后啊，佢生命归于呢个魔鬼，佢仲赞为啦，好似从所未有。佢话是等地移民就化为菩萨啦，咁啊由呢个修禅定者以及其他嘅人啊先等啦，佢就移迷无色啊，佢就迷惑以为啊呢、这个为魔所附呢个人，佢就系个菩萨嚟。咁啊，推究就其心啊，咁啊，魔鬼有他心通嘅，佢能够推究你嘅心中所念，佢依得你咧，对于佢所讲嗰啲所谓啊，父子相生，即是系常住不灭啊，即使呢个娑婆世界就系清净国土嗰番咁嘅说话咧，你一定系信受，信佢啦，所谓接受到生命归于得未曾有。咁啊，魔鬼有神通咧，能推究你嘅心啊，了解你嘅心理，对佢信受啦，所以佢就破法律而就全行贪欲啊，佢专一做埋嗰啲咧，所谓男女嘅贪欲事，咁啊亦都教你咁样做破坏你呢个佛嘅律仪，破坏你嘅根本界啊，你嘅禅定就无从生起，你嘅生死又点样可了啦？他就口中好言，眼耳被摄皆为净土，这就属于相脉啊。因为佛于上文曾经说过啊，六根的本质就是常住真心。若是话六根不随六尘所转，所谓反流自性、反照自性，就属于涅槃根本啦。咁啊，现在嗰啲魔鬼咧，佢亦都说啊。他说六根都是净土啊，他说男女二根就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啊。咁啊呢种说话咧，就认真咧就唔像样啊，唔单话恶知识啊，全都系邪知邪见啊，一加一个大邪知邪见。啊，比无知者就信是为言呢个无知识嘅人，即系咧佢自己咧冇把握。咁佢就相信啊呢个魔鬼所讲嗰啲污秽嘅说话，佢话此名就蛊毒，厌正恶鬼就连老成魔啊！呢就佛乜大慈悲，直斥嗰啲魔鬼之名。嗱咁啊，蛊毒鬼咧就系、是、侵袭堕落啊，厌正恶鬼咧就系、是、旁袭堕落， 咁啊佛咧直斥嗰啲魔鬼之名，令呢个修定者日后到呢个境界嘅时候啊，知得呢啲咧就系蛊毒鬼，同埋呢个厌性鬼咧来到老汉，你就直斥佢命，以佢咧知得咧死灭即破，就唔敢再来害你。因为老厌之人其厌毒心生啊，佢就去俾人睇。弟子已知驱恨王难，就以当先过就不入轮回，唔系疑惑不知咧，就会堕无间狱。咁啊，如上次所解，就善男子受阴虚妙，不遭邪类，严正法灵，三摩地中。嗱，咁啊，向下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《别名法相》嘅第五科，名为叫做贪名感想。嗱，咁啊，以为修定啊，能感到佛菩萨，为而举此法啊，到底就于呢个禅定之中咧，起一念贪求，希望咧冥冥之中啊，得到佛菩萨嘅感应，所以个心爱嘅言念啊，佢心中爱闹，系远处国土，于佛菩萨咧能够应佢所求。佢周流嘅经验，贪求嘅敏感啊，佢于是咧周而复始，佢年年之间精而研究，贪求咧自己咧会冥冥中咧感到呢个远处嘅诸佛菩萨来，咁就叫做周流嘅经验啊，贪求嘅敏感，系于是天魔后得其变。咁啊，有個機會，或者老練呢個行者咯喎，佢就飛天附人啊，佢就差遣嗰啲鬼神、嗰啲妖精咧，佢就附託啊另外一個人嘅身上，佢就口説經法。咁啊，呢個為魔所附呢個人啊，佢本來就唔會説經説法，咁啊，現在為魔所附咧，佢就會説法啦。咁啊，其人呢個為魔所附呢個人。咁啊，言不觉之魔障，佢亦然自得啊，魔障涅槃就来死求应啊，善男子处就辅助说法，佢能令之中啊，咁就能够令呢个座下所有呢个听佢讲话嘅人都暂见其身啊，暂时咧见到啊为魔所着嗰个人佢自己嘅身体啊，好似乜啊？好似一个八千岁，一个老慈悲啊，即系一个长寿啊，一个长命之人。咁啊，心生爱怨就不将就写嚟。咁啊，坐下啲人咧，咁啊，对于呢个为魔所附呢个人啊，佢个身体八千岁咁老嘅经验咧，对佢心生爱怨啊，爱怨到咧唔能够离开佢。咁啊，身为奴仆啊！咁啊，坐下嗰啲人，人人都願意咧，自身啦為奴仆，對呢個為魔所附呢個人啊，就四時供養，所謂藏坐、衣藥和具飲食啊，咁啊四時對佢供養咧，不論時間長短，都不覺疲勞，不覺覺令其坐下人心。嗱，呢句應該話咧，令其坐下就覺覺人心啊。即是为魔所附呢个人，他有那些魔力之故啊，能够令到他这个座下呢，各个每一个人他这个心里面呢有一种的想法，是什么的想法呢？就知事先知，就本事知识啊，知道这个为魔所着这个人呢，是他在先自己的师傅啊，那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呢这个真善知识，这些完全是那些魔力之事，那就别生法爱啊，那坐下那些人，别每一个人呢，对这个为魔所附这个人呢，生一种呢，所谓痴爱啊，所以说黏而交七啊，那么爱到呢，好像那些交痴子一样啊，想来都不来得，即是顺民所谓心生爱意。能舍嚟，想离都唔离得开嘅，咁啊仲赞叹呢个为魔所附嘅人，就得未曾有， 所謂詩人的愚迷啊，呢個修正嗰個人，佢亦都迷惑而知，就惑為菩薩，咪當呢個為魔所附嘅人係個菩薩啦。佢就親近其心，嗱咁啊親近呢個為魔所附嘅人，咁啊亦都咧喺心理上啊接近啊呢個為魔所附嘅人。咁就破佛律二嘅前行参欲啦，咁啊为魔所附嘅人咧，咁啊教佢系做呢个淫欲事啊，嚟到破坏佢呢个戒定慧。咁啊口中好言，呢个为魔所附呢个人啊，佢个口咧常常都系咁样讲，咁话我呢前世于呢个某生之中就先做某人，即时咧我所做呢个人啦。但是我的妻妾兄弟，但是今来相告，就以以相随，归到这个某世界，就供养某佛。他就或言，他或者说，就必有大将明天，就佛于中时，就一切而来，就所有居地，个比无知者就顺时虚旁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就不是很困难很显显的。但是主要的问题呢，就是这个魔鬼啊，即是这个为魔所附这个人，他以他这个魔力之故，他就能够常常讲刚才这一段话，主要就是令他坐下这个人，当他真的好像是真佛真菩萨一样，好像有这样的神通，有这样的应用，那么因此才对他的心生爱念，就不能舍离啊，爱到咧好似黏如胶布啊，不未曾有一样。所以话比无知者就信邪虚旁，咁啊在座嗰啲冇知识嘅人啦，信到佢嗰啲说话咧，就信到十足。其实佢嘅话根本就狂妄啊，我话信是狂妄，佢就遗失本身啊，将以前。我的正知正见都遗失啦，就变成咧接受嗰啲魔所教化。佢话指明就厉鬼，老年就成魔。嗱，咁啊厉鬼咧就系由冤十堕落啊，罪不就为厉鬼。嗱，佛咧就直斥其名，呢啲系叫做厉鬼啊。咁所以日后在呢个上阴禅定修行者，咁啊遇到上来呢啲咁嘅境界啊，就知道呢个就系叫做厉鬼。你就不妨直斥其名啦，以佢知道咧，你有呢个戒定慧啊，有呢个正知正见，知得佢系个厉鬼，等于我识穿咗佢个内意，如同识穿咗佢呢个底细，咁啊佢冇法子就唔走啦，就冇法子嚟老害你咯。咁啊老年事人厌足心生啊，就去俾人睇，嗱咁啊嗰啲魔咧。如果老练得很多人啊，等于话佢亦都心满意足啦，老练咗咁多人，佢就去俾人睇啊，离开呢个为魔所附呢个人嘅身体。咁啊，弟子已知啲驱陷亡难啊，嗱，弟子就系指呢个修定者呢、这个神人，知咧就系指呢个为魔所附呢个人啊。咁啊，佢哋通通都系做咗好多咁啊犯法嘅事啊，即系令到好多人。生起个邪思邪见，咁啊当时咧就要被呢个王化作灭，所以佛话你已当先过，咁就不入轮回啊！如果迷惑不知咧，就会堕无间狱。咁啊，又是男子就受心虚妙，就不遭邪类，佢原定法门就三摩地中，以及涅槃法相嘅第六波，名为叫做贪净默想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应该作为贪色冥想，因为文中初一段咧就系贪净默想，就为魔所用嘅咧，就属于呢个宿命啊，所以应该话贪宿命想，下一波咧先至系贪啊呢个宿命想，咁啊，则应该即系下一波。个科名叫做贪宿命想，就要改为啊叫做贪净默想，就为因为咧个魔所用嘅咧，就属于呢个净默之时。咁啊，心恶就心入，同埋黑死就心勤， 闹事阴邪，就是贪求静物啊。嗱，佢心生咁啊外染，佢克己真勤啊，咁啊佢自己咧，咁啊真勤劳苦，咁啊佢修行啊，佢想乜啊？佢就闹事阴邪啊，佢中意呢个静物之境，所以佢就贪求静物。嗱，咁啊此一段文咧，就应该放在咧下一科。嗱，咁啊下一科咧，所谓心爱之志，勤苦言勤啊。贪求宿命咧，就应该改为咧放响呢一度。咁啊，即系话子民以奉下文咧，彼此咧换一换啊，咁样先至符合咧呢个民意。佢话以时天魔就厚德其变，非先富人就口舌轻发。咁话其日本不觉之魔着啊，都亦然自得无上菩提，就狼死求阴。求阴咧，应该话求知，即系求呢个宿命啊。佢来比求阴，见男子处就呼助说法，咁啊令其听人，即系令到咧佢坐下听呢维摩所附呢个人啊所讲嗰啲理论咧，各知本业啊，咁啊各个都得到咧呢个宿命通。所以才知道呢各个自己本来那种的业力，这些完全呢都是属于一个魔力呢所克制。他画之其书就以一人言，他说以今未死的人作出生。当时呢这个维摩所附这个人，他做了这个法座处讲，他说在某一个地方，他跟某一个人讲，他说喂，他说你现在虽然未曾死，其实你就是个畜生啊！咁啊，当然咧，俾佢讲呢个人就唔会相信啦。咁啊，呢个魔鬼就讲佢，你唔相信啊嘛。咁啊嗱，你咧，姑且咧试下，我俾个事实咧嚟去做一个证明。所谓即使一人，咁佢另外咧就叫一个人啊。所谓以后就答你，咁啊嗰一个咧就系人魔所说嗰个人。他说你虽然是未死啊，已经就做了畜生了，你不信嘛，所以他另外是一个人啊，踩住那一个人后面呢好像有条尾咁啊，踩住他，咁啊顺令其啊就喜不能得啊，令到呢俾呢个魔鬼话他你虽然未死，你已经是个畜生了，咁啊令到那一个人呢想起行啊都冇法子得，点解咧？佢系个畜生，呢魔话佢系个畜生，用呢个证明咧，所以咧揾到另外一个人啊，踩住佢个后边，就好似踩住佢一条尾咁啊。咁啊有条尾啦，咁啊证明呢魔话佢系畜生咧，就冇错啦。点解咧？因为结果佢就唔能够起身啊，唔能够再行啦，因为条尾啊。被人踩住，咁啊证明咧呢个魔鬼啊话佢系未死咧，而系个畜生啊，咁一啲都冇错啊！呢啲属于啦，嗰啲魔鬼作祟啊，属于呢个宿命之事，就话于是一种啊，天心就阴服，好佩服，话呢个魔鬼咧好似有神通，所以佢说某个人你未死，实在你系畜生。事实证明，揾一个人踩住后边咧，就好似踩住个条尾啊，真系冇法子起身，冇法子前进啦。咁啊，证明佢有尾，当然佢就畜生啦。咁啊，证明呢个魔鬼啊，所讲就冇错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冇错啦，人人就对佢倾心阴服，即系有人起心，以知其事啊。嗱，前咧就令呢个听嘅人各知宿命，就属于过去啊。令呢个未死者已作出生，就系、是、知道现在。咁啊，现在假使在座嘅大众啊，有一人佢起心动念啫，咁啊呢个魔鬼就知得佢系乜嘢事啊，就属于咧知道呢个未来。嗱，咁啊呢个魔鬼所附者就不但能说能讲啊，而且能知呢个生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嘅事。咁啊，属于呢个宿命通啦。佢话法律以外， 個陳家政府啊，嗱佛制弟子咁啊一日一食，咁啊嗰啲魔鬼就話：佢話一日一食啊，有乜了不起啊？佢話我哋啊兩日先要食一次，咁啊叫做佛嘅律而之外啊，佛律而制佢弟子一日一食。現在呢個魔鬼話：我兩日先要一食啊，咁就叫做佛嘅律而之外咧。嗰啲魔鬼啊，嗰啲唐家政府啊，個佛放幾優就罵你徒莊。佢話嗰啲出家人，佢話每日食三餐啊，走嚟飽食閒眠，不全無得用啊。咁啊，亦都罵呢個比丘佢嗰啲弟子咧，亦服一樣。佢揭露文字就不被欺騙，佢就宣傳嗰啲魔鬼咧係揭發每一個人咧呢、這個隱私之事啊。佢係公然嚟到揭發啊，而且不被欺騙，只就係表示咧佢就來得正直。佢話口中就好言。未言過禍福啊！佢個口常常即刻講，未言即係未來啊！即係未來咧，乜嘢時候就有好大嘅災禍啊？乜嘢時候啊就有好大嘅福報到？咁啊，不知其事都毫髮無爽啊！到到佢所講嗰個時候到啦，真係咧一啲都冇差。佢話到嗰個時候有災禍咧，咁果然有災禍。咁啊，到嗰時候果然咧，好多嗰啲福力嚟啊！咁啊，真係好多個福力。佢話及此其事，無法都無失啊，一啲都冇錯念。此大力鬼就年老成魔，就老了是人。此入佛咧大慈悲啊！咁啊，直接即時佢話呢種佢做乜嘢嘅妖怪啊？係叫做大力鬼，佢年老成魔嚟到擾亂呢個修行人。咁啊！如果我哋呢個末日時期啊，真修禅定者，真修呢個守靈圓大定啊，時間發生定位，咁你遇到咁樣嘅境界之時，你就知得咧呢種叫做大力鬼啊，係邊個講嘅？係佛講，出在邊一處？出在《靈圓經》啊，係第九卷啊，反正在《靈圓經》第九卷講得清清楚楚。如果禅定中遇到咁样事情发生咧，呢、這个就叫做大力鬼啊，系年老成魔，你就可以直出其名，亦都直出其过啊，使佢知难而去，就唔会破坏你在掌音中修禅定呢个行者啦。所谓厌足心生，就弃地人体啊，我话弟子知驱陷亡难。而當先覺都不入邪途，迷幻不知墮無間獄。嗱，此一段經文咧，與上國節所講係一樣。有善男子就受陰虛劣，不遭邪類，佢圓定法明，三魔道中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別從法相嘅第七波。咁啊，正正式式叫做咧貪淨默想啦。他本來始終呢就貪神通，神通貪呢個宿命想嘅，咁啊將個貪宿命想咧呢一個課題啊，就放在前一科。咁啊前一科嘅經題貪宿命想咧，就係、是、將呢個前一科嘅貪淨默想啊，就改為咧就放在此一段經文。所以此一段經文咧個課題啊，叫做貪淨默想。所心愛之變就勤苦言行，就貪求宿命。嗱，咁啊貪求宿命咧，就應該咧就是、貪求呢個靜默。咁啊，以時天魔就後得其變啦。個非天父就好似經法，個其人時不覺天魔相，即亦然自得就魔相呢個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。咁啊，亦都如上個幾節所講嘅咧，同一樣道理。不來比求師，就善男子事啊，就輔助説法。嗱，咁啊，始終個求師咧，就應當所謂求音，咁啊，即係咧呢個貪淨默想。佢話是人就無端，就依説法處，就得大寶珠啊！嗱，是人咧。就是指呢個修禅定嘅人， 佢就無端啊，即係無緣無故於呢個説法嘅地方，咁啊，即係咧呢個魂魔所附呢一個魔鬼呢個人啊，咁啊佢來到呢個修持定者嗰個地方，咁佢就輔助説法啦。咁啊，所以個修持定嘅人啊，佢就無端無緣無故就於呢個魂魔所附嗰一個魔鬼嗰個人啊，嗰個説法嘅地方咧。他就得到一粒大的寶珠，不知道是無價寶珠啦。他說奇魔就畫字，就化作畜生啦。咁呢個為魔所附呢個人，他有陣時一邊咁啊變咗個畜生，他就口含個寶珠啊。嗱，點解畜生啊？佢會口含寶珠咧？咁啊，始終個畜生就唔係普通嗰啲雞鴨貓嗰個畜生，乃屬於呢個鳳凰啊，係麒麟啊。是一類的罪獸，咁啊，既然畜生是指呢個鳳凰麒麟的罪獸啦，所以呢種畜生咧，佢個口啊就能夠含到一粒咧係無價寶珠，以及呢個雜珍寶啊，其他嗰邊咧好名貴啊，好多好多好名貴嘅珍寶。簡察就符讀嗱，簡咧就削足而成啊，當然可以寫字嗱，察咧。就是一個本子，即是成為一部書，寫成很多頁呢，就成為一本，那麼就叫冊。那麼符就是符合，例如一張單，那麼中間呢過一個印，你將它分開之後，你揸一半，我揸一半，但是後來呢，它合回來的陣子呢，那麼剛剛合回的印呢，兩邊都是這樣的，一啲都不會錯。咁樣咧就叫做啊個符俗咧就即係文書啊，就係説明呢個魔鬼佢化成一個畜生。咁啊個口裏邊咧唔單話含咗呢個大寶珠，以同呢個其他嘅雜珍寶啊，佢呢個口裏邊咧亦都含到呢個簡察符俗。咁裏邊寫啲乜嘢咧？咁啊裏邊就寫明啊。為魔所附嗰個人，佢就受呢個上帝之命啊，嚟到替天行道。咁你嗰啲人俾佢教化啦，咁你打開呢個簡察符俗一睇啊，咁啊知道佢咧係受呢個上帝之命替天行道嘛，咁啊當然就要尊敬佢咯。佢話有天人就藏於地下。有名之就照耀的其處啊！嗱，咁啊，畫有聽人，佢就畫者咧係引誘佢坐下，咁啊聽佢講呢個人，佢就藏於地下，咁啊將呢個人咧佢藏響咧呢個地下之中。地有名之就照耀其處啊！地下本來黑暗，但係現在地下咧有粒名之啊！能够照耀得清清楚楚，咁啊俾佢藏响呢个地下嗰个人，咁啊亦都系表示佢有啊一种咧嘅神通。佢话视之听者都得嚟朋友啊，就多食土药，不餐就加赞，或时一日餐就一麦一麦，其形就肥充，就魔力持故。咁啊，所有在下坐下聽佢講話嗰啲人咧，咁啊每日咧，如果食啲乜嘢，都係食嗰啲草藥，就唔食嗰啲好嘅飲食，或者一日咧食一物一物啊，咁啊同佛響出身修道一樣咯。但係雖然佢咁刻苦，咁少飲食，佢唔會瘦啊，佢就反而其形啦。是肥充啊，即是肥胖，亦都充滿精力。點解會如此咧？就魔力持故啊，嗰啲魔鬼嘅力量克住，所以令到嗰啲人咧咁啊有餘事嘅，好似個肥胖就比丘罵你途中就不被驚嚇，就説明呢個為魔所附嘅人啦，佢常常毀放嗰啲比丘，同埋咧。嗰啲坐下佢個途中啊，即係嗰啲比丘坐下個途中，咁啊，而且佢公開嚟到毀謗啊，佢話不被機嫌， 他说口中的譬如哈哈相宝藏啊，那行者的目的本来就为求道，那么绝对就不是为求财宝而求，然后才修道的嘛。所以那些魔鬼又说，他说十方正义他的潜力之处啊，即是既然他方有宝藏，咁啊亦都有十方正义啦，咁啊静静地咧系藏响嗰个地方啦，咁啊就令呢个行者生起一个仰慕心。咁啊，但系同时又问佢，咁啊既然咁啊他方啊有十方正义居住，我就可唔可以去啊？咁啊，佢见到佢咧，而当时嘅魔鬼就可以，我话随其后者就往往见有其异之人。咁啊，既然我可以去见啦，咁啊呢个为魔所附人啊，佢就先行啦。嗱，咁啊佢坐下，所有听佢讲话嗰啲人咧，佢就跟住后面。咁啊，往往见到啊，有好多嗰啲其异之人啊，好似咧。是那些真言性一样，其实都是所见的呢，全部都是魔鬼啊。所以前山林土地成王千恶鬼神，就连老成魔的实话，此一类咁样的魔鬼啊，你估是什么魔鬼啊？就是那些山林啊，那些土地啊，那些成王啊，以共那些三千五恶鬼神，他年老成魔，他就或有仙人就破佛戒律，以成事者就前行五欲啦。咁啊，此一类嗰啲魔鬼咧，佢所讲嘅都系宣扬呢个淫欲之事，咁啊令到咧听佢话嘅人破咗佛嘅根本戒律啦，跟住地位亦都消失。咁啊，以呢个成事者前行五欲啊，嗰啲魔鬼同嗰啲咧。所谓与他一起的人，与他这个好的人听他话的人，那么前行这个五欲，即是贪这个财色名食罪，这些完全都是破坏道心的业力来的。就或有精进纯食草木都无定行事啊，有阵时他要精进起来，他就不吃东西的，他吃什么就是吃那些草木啊。他说无定行事，那些魔鬼作事呢没有一定的标准的。他说老年事人厌福心生去给人看弟子意思就驱恨王，以当先过就不入贫邪不入轮回，他迷惑不知就堕无间狱。这一段经文呢亦是如上几节一样的道理。他又是男子受阴的虚妙不遭邪类严正法名三摩地中啊，此就别名法上的第八波名为他的贪这个神冲掌。那么主要呢就是这个修禅定的人啊，就是贪求这个神境通。那么心爱就神通种种变化，这个修禅定的人他贪求这个神境通，他希望自己能够变男就为女啊，或者变到烂铜烂铁啦，可以变成黄金钻石，咁就叫做贪爱心爱神通，种种嘅变化。嗰个研究嘅花园贪取嘅神力啊，佢一心一意去研究咧呢个变化之源，睇个点样咧先就可以贪求啊取得咧呢个神顶通嘅力量，咁就嚟研究花园。贪取神力，各位以前天魔就后得其变啦。非精富人就口舌精发，其人仍不觉于魔着的业缘自得无上菩提。佢狼死求通，即系贪求呢个神境通。呢、这个善男子处就辅助说法。各位智人就呢个为魔所附呢个人，就或复手执火光。嗱，咁佢呢个手咧？咁啊，执住一把火，佢就手持其光，就分于所听啊。咁啊，四众分于所听，咁啊，四众嘅头上，就话呢个为魔所附呢个人， 咁啊，佢个手捉到嗰啲火，然后用个手咧，佢攞嗰啲火啊，佢分开所有响座下嗰啲四众嘅人等啊，咁啊响佢咧呢个头上咧燃烧起嚟。佢话自知人等啊，就顶上火光，就加长刀劈。嗱，咁啊座下呢个四众人等咧，咁啊呢个头上既然系有火啊。咁啊，嗰啲火都幾長啊！咁啊，有數尺咁長啊，即係數尺咁高，但係亦無熱性，都層不焚燒啊！啊，座下嘅四眾人等，雖然個頭上咧，人人啊都係被呢個為魔所附呢個人咧，咁啊用手咧將嗰啲火啊放在佢個頭上，而且數尺咁高咁長，可是咧一啲。烧热嘅性都冇啊，曾不焚烧，唔会烧到佢呢个头。咁呢啲都系属嘅一种神境通啦。咁啊，亦都等于话嗰啲魔鬼咧，系应呢个修圣人之所贪求咯。个滑水上行就如履平地啊，嗱滑于空中系安坐不动，就滑入平岸就滑去囊中啊。即系滑者咧，响呢个瓶里边。或者咧，响呢个袋里边啊，佢话月游个透回，尘无障碍啊，佢能够咧超越呢个窗，能够透过呢一面墙，冇障碍啊，呢啲完全亦系一种神境通咯、啊。但系唯于刀兵就不得自在啊，物主就属于咧呢个真正系魔鬼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真真正正啊，嗰个重启起用。有呢个实境通嘅人咧，佢对于呢个刀兵都无所障碍。但系现在属于咧系魔鬼嘅力量啊，佢虽则系能够现呢个种种嘅神境通啊，如上所讲，滑水上行就如履平地啊，一至月游透回就尘无障碍。但系有一样咧，佢唔得嘅，佢唯于刀兵啊，佢如果你用刀，如果杀佢咧。佢冇法子避呢只刀啊！我话不得自在，呢啲属于咧正正色色系个魔鬼，就表示佢唔系真正得到呢个神境通。佢话自然不自发，就身着白衣，佢就受呢个比丘礼啊！咁啊，证明佢系无残，就亦都无愧啦。个比谤嘅禅律咧，那禅就系佛心，律就系佛行啊！一切十弟子都要行佛所行，即是持佛戒律啦。咁啊，一切十弟子都要正得佛心啊。咁啊，即系要参禅啦。所以凡系为佛弟子咧，要参禅，要持戒律啦。因为禅系佛心，律系佛行。咁啊，现在嗰啲魔自己讲咧，佢就系佛啦。咁啊，佢反而毁谤呢个善个佛心啊，佢亦都毁谤佛嘅律行，此就正正色色显示啊，佢的确咧系个魔鬼，系愚痴之心。佢就骂利途中就揭露人智，就不被欺骗。佢骂嗰啲出家弟子嘅途中啊，亦都揭露别人呢个私隐，而且公然毁谤啊，佢唔会。生呢个秘诀，咁啊讲到呢处咧，咁因为呢个六点带时间亦都到啦，咁啊未讲完嘅咧，就明早上九点钟再讲。